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唱鸽子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临近中秋，美味的大闸蟹和寓意团圆美满的月饼迎来热销，请听报道。 八珍的、双黄的、奶油椰蓉的、红豆。 广式、苏式、港式、滇式，临近中秋，不同派系的月饼集中上市。除了豆沙、五仁等常规口味，燕窝、流心、冰皮等新式口味月饼销量增长明显。龙井绿茶、芝士蔓越莓、榴莲等创意口味也吸引着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同时，今年不少西餐品牌也要在中秋节月饼市场分一杯羹。例如，必胜客联合故宫推出朕的心意月饼礼盒，产品印有太和殿、玉兔、桂花等造型，充满了浓浓的宫廷风。甚至不少咖啡厅也推出了咖啡味的月饼。在一家 Costa 门店，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几款月饼礼盒。 这一款阿拉比卡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像什么写字楼店的，一个公司就买一堆一堆的。 稻香村第三营业部经理表示，今年店中的月饼销量相比往年同期增加了1/4。 销售呢，同比去年增长了25%。今年整体的计划产量呢是4700吨，增长了28.34%，应该是满足供应。今年又推出了清香蜜桃、菊香茉莉，还有一款三毛红豆的，顾客也比较喜爱。 秋风起，蟹脚肥。除了月饼外，九月也是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在京深海鲜市场，闸蟹商户们都忙着将螃蟹捆扎装盒。商户佘先生说， 销售量涨了20%左右，价格要便宜5块到7块钱一斤。二两的母，去年是50，今年是45。因为今年主产区风调雨顺的，产量比较高，吃螃蟹有口福嘛。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北京西站地区夜间停车试行正规网约车全免费。据介绍，从昨天起晚11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在北广场 P1 地下停车场和 P5 地下停车场为正规网约车提供免费停车服务，进一步加强北京西站夜间交通运力的保障。房山区南教乡正在举办月圆京城情系中华遇见南教慢品西山2018北京西山民俗文化节。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12届长城红叶生态文化节21号开幕，将持续到11月4号。第9届中国广内杯空竹邀请赛暨2018年广内街道空竹文化节昨天举行。本次邀请赛有45支队伍报名，覆盖了京津冀15个空竹站，参赛人数达到400多人，参赛选手年龄最大的已经近70岁，最小的5岁。纪念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举行，北京人之家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重新向公众开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仍然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持续，阵风可以达到6-7级，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纵读小站， 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给孩子读唐诗是央视诗词大会的擂主夏坤老师专门写给小学和初中孩子看的唐诗故事集，全书针对小学和初中孩子的认知特点，选择了66个唐诗故事，126首唐诗佳作，从初唐、中唐到盛唐、晚唐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代表作品，告诉孩子每一首诗的出生与成长。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读给孩子读唐诗。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我还记得英国诗人雪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诗歌是用永恒的真理表现出来的生活写照，所以自古以来中外的诗歌名篇就成为了传颂千百年但永不过时的一种文明。所以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解读和诵读的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唐诗。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于中国教育报的资深记者，同时也是文学博士桂勇老师，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现在市面上帮你解读唐诗或者是说唐诗的书非常的多，那这本书跟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解读唐诗的畅销书有怎样的不同之处呢？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让我觉得唐诗原来这么好玩啊，就颠覆了我们以前看待唐诗的那种觉得唐诗都是板着面孔 说教的， 都说教的，或者是只是 严肃的， 只是一句句诗而已。它让我们看得到诗背后的故事、历史、文化好多的东西了。 就像一幅青绿山水一样，它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都有的。这个颜色它是用最美的诗句来展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翻开这幅山水画，一起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唐诗的世界。这里边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他说被大家公认的唐代第一位诗人是谁？说到唐代的诗人，大家就会想到李白、王维、杜甫，对，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唐代的第一位诗人是他们其中之一呢，还是另有其人呢？ 夏坤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说得很好，就是把王姬作为唐朝诗人的第一个人。其实王姬是王通的后人啊，是那个隋末的一个大儒王通的后人。其实 成绩的绩， 对，王姬，对，他的第一本诗之所以把他作为第一人，就是跟他那首诗《野望》开始的。《野望》是开了那种诗风气之先，跟以前的那种魏晋南北朝的那个诗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野望读起来也是让人感觉有那种既很大气又那个画面感很强，所以说开了一代诗风之先。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新朗读一下《野望》。陶渊明是东晋的隐士，他因为厌恶当时官场的黑暗，毅然辞官不做，回家种田。他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其中很多句子传颂至今，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为自家门前有五棵柳树，因此陶渊明的外号叫五柳先生。而王绩非常佩服陶渊明，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做五斗先生。你有五棵柳树，我能喝五斗酒，是不是很好玩？不过不管是在隋朝还是在唐朝，王绩对做官都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他最终还是辞去官职回到了家乡。王绩的隐居生活闲散安适，每天看农人在地里耕作，听鸟儿在树上鸣叫。一个傍晚，王绩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夕阳下的美景，忽然想到， 大半生过去了，我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呢？这时他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商朝末年，商纣王残暴昏庸，于是周武王决定讨伐他。讨伐的大军刚刚出发，两个商朝的贵族伯夷和叔齐便拦在了马前。他二人对武王说，商纣王再昏庸也是君主，你不应该讨伐他。周武王没有听他们的，继续进军，最后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之后，伯夷和叔齐觉得自己对不起商朝，也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两个人就相约到首阳山上去采微草充饥。可微草怎么能吃得饱呢？所以这两个人就被活活地饿死了。伯夷和叔齐虽然死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却成为了美好坚定节操的代表。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王继想到了他们。他想，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位置也许就是和伯夷叔齐一样，做一个内心坚定品德高尚的读书人吧。所以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野望》。东高薄暮望，徙倚玉合衣，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后人把这首诗称为唐诗的开篇，因为它不仅在思想感情上，更在诗歌体裁上为唐诗打开了大门，所以人们也把王绩看作唐代的第一位诗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说到中秋的诗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朗读出一二来，比如说像苏轼的《水调歌头》，再比如说像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都是非常美的诗句。那在夏坤老师这本书当中，他所引用的诗人吟诵明月的诗句呢，大都出自于出塞诗，比如说以王昌龄为代表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再比如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王菲的水调歌头。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明月，唐代的诗人呢，经常会把明月和秋天放在一起，来伤春悲秋，表达自己的一种寂寥的心情。那在这本书当中，特别引用了杜牧的《秋夕》，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这里边特别说到了杜牧这个人，杜牧他是一位咏史诗的高手。什么叫咏史诗？ 咏史诗就是，其实就是展现的看似历史的场景，就是离我们当代，离他作者当时年代比较久远的事情。 嗯， 就是其实背后是借助当时的历史来描述，来反映现在那个诗人的一种心情。其实《秋夕》这首诗啊，其实是站在一个宫女的角度来写的。 嗯， 就是用这首诗。我们读完之后就脑中有一幅画面哈，辽阔的或者是非常华丽的一个宫殿里面，一个宫女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想念家人或想念皇帝哈，想念希望皇帝来看她，倒是身边没有人，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作为为伴，所以说内心里面还是很寂寥很感伤的。 嗯， 其实这个心情是跟当时杜牧的心情是一样的。杜牧这个人也是有怀才不遇的这种境遇啊，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没有得到重用，没有得到认可，这就是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悲哀。其实那个秋夕这首诗也让我想起了一首诗，那个元稹写过一首诗叫《行宫》的。 嗯， 那首诗是这样说的，是寥落古行宫，花开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种那个叫什么情绪上是完全很相似，都是讲究那种内心的寂寞，希望皇帝或希望他得到认可。其实这种咏史诗啊，就是背后就是说借古喻今，借事来反映自己内心中郁郁不得志的心情。 所以古诗词它真正的意思并不在文字表面，而在于文字的背后。 其实唐诗也好，宋词也好啊，一个个文字看似都是死的哈，没有什么，但是你走进去，你仔细去思考去品味的话，每一个文字都是有生命力的，它都不是无缘由的去用的，它用的时候都是有很多考虑，非常讲究的。中华文化或者是汉字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能够一个字言有尽而意无穷，能够让你浮想联翩，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就是说你的想象越丰富，你能够赋予这个唐诗更多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对我们为人处事啊，对我们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思考会更深一些。 说到了秋天的诗，刚刚我们读到的是秋夕，来自于杜牧的。接下来还有一首诗叫做秋词，是刘禹锡的，与众不同豪气的一首诗叫做秋词。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一下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秋词啊，特别写到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很有豪气的一首诗，来表达秋天的感情。他是不是也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诗人？ 境遇能比杜牧好一点，但我觉得也好不了特别多，因为在唐朝当官我觉得风险很高哈。虽然说一时得意，但是没过两年因为某句话或者是某件事情没做好，站队没站好，可能就被贬。所以说那个刘禹锡也是30多岁被贬，一共24年，50多岁才回到京城。所以说他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他写过一首诗，就是再由悬读惯读绝句，其实就反映了他虽然被贬，但是也是很洒脱的这种看待这种心情嘛。其实是否真的洒脱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是从这种秋词这个诗里面能够看出来，其实刘禹锡还是有那么一点豁达的那种心情的。 刘禹锡在历史当中被评为是诗豪，比如说李白是诗仙，他是诗豪，他涉猎非常的广泛，诗文俱佳，所以他后来跟韦应物还有白居易合称为三姐，并与白居易都叫做刘白，是吧？因为他们的风格还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他的乌衣巷口夕阳斜呀，比如说他的陋室铭啊，杨柳枝词啊，都是名篇哈、啊。大家现在读来都是觉得非常脍炙人口。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用问题的方式来呈现书当中的诗词，有120多首唐诗，而且呢是有66个唐诗故事组成。 是这样的，这本书啊，其实你看是有一个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本书其实夏坤更多的是想给小学生和中学生来看的，以问题入手，能够一下子能够吸引我们的那种兴趣，让我们读进去。其实这个问题都设计得很巧妙的，我觉得有很多颠覆我们的常识的哈。就这样的问题就让孩子很，就是一下子想要一读究竟哈，就是因为这是每个孩子都有好奇心嘛。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虽然是以66个问题作为书的章节的话，但是背后还是遵照唐诗的这种规律的，就初唐、中唐、盛唐、晚唐都是按照那个历史顺序的，还是也是以诗人的那种诞生年代为准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是每个问题都是以严格的是以人为切入的，其实我觉得 不是以诗歌为切入， 对，以人和诗歌结合在一起，比如这个诗人为什么写这首诗，写当时有什么背景，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诗和人结合起来，诗就不再是干巴巴的一个个文字上的诗，而变成了一个鲜活的跟人的生命有关联有牵连的一东西了。我觉得就是有了巨大的生命力。 没错。所以说这本书虽然看起来是66个故事组成，有一点觉得很散，但是其实这本书它是有逻辑可循的。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它的时间顺序排下来，可能大家脑子里就会有一个概念哈。我还是先想问问桂勇老师，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多的掌握到这些知识？ 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读唐诗的过程中，脑子中有一幅地图，要把那个初唐、 中唐、盛唐、晚唐时间段我们大致有个划分，然后初唐，比如初唐时节，中唐有哪些诗人，比如说陈子昂啊，比如说那个，哎呀，就是还有好多中唐有好多的诗人，盛唐的时候李杜对吧，到晚唐的时候白居易、元稹啊，到那个小李杜、李商隐和杜牧啊，我就说每个朝代的时候都，韩愈和柳宗元也是晚唐的，我就说脑中有一个地图之后，就是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诗人代表作，有不同的诗代表诗人，不同的诗人代表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清晰的知道了这个唐诗发展大致脉络，而且每个不同的阶段呢，它那个风格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初唐非常大气哈，盛唐的也是极尽豪华之能事，而到了晚唐就是具有一种那种淡淡的诗意，有那种惆怅的情绪在里面，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风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情绪背后是跟不同的诗人的际遇是有关系的，比如到李白，我觉得你看在盛唐的时候他虽然也有一些诗意的诗，但大部分的诗还是纵横捭阖的，还是那个豪情万丈的那种感觉。 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感觉到，因为时间的关系，初唐、中唐、盛唐、晚唐，诗人的境遇，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本身的这种命运，无论是坎坷还是得意还是归园田居，都是有不同之处，因此他在表达的时候也会带有时代的气息和特色。所以你在读这本唐诗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他不仅是告诉大家唐诗背后的这些故事，而更多的是呈现为你真实还原在唐代不同的时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面貌。我觉得这个是了解历史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对，其实不同诗人的命运呢也跟不同当时的皇帝的性格都有关系的。我是觉得我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说那个贺知章啊、我觉得咏柳啊，那个咏柳回乡偶书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老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结局非常圆满的一个人，他老了跟皇帝说我想告老还乡啊，我就身体不好，我想回老家就是养老去了。但皇帝说没问题，你回去吧，就给他还给他在他的家乡那么大一片那个湖啊湖水啊，或者是非常美的地方，给他一块田地。我就觉得这是非常圆满的一个诗人，但是唐朝历史上像贺知章这样的诗人还是不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每个诗人都挺好玩，都值得研究的。像王维也是，我觉得王维的诗不同的阶段他的诗的意境是不一样的。像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他很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写的，进京赶考20多岁22回中状元，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对，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他一首诗就淡淡的那个佛的味道是特别浓厚的，就是看淡了人生以后，他也是经过大起大落的，当过高官，也是有面临杀头的危机，但到最后他看到了人生，所以说那个佛味非常浓，对我们都是有很多启示的。 对，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到了王维，说王维的状元是作弊考上的吗？这个特别有趣啊，大家觉得这个状元应该是凭才学啊，而且王维确实很有才，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流言呢？ 那个时候唐朝有一种传统叫温卷哈，我觉得也说那个跟主考官关系很大。那个比如说皇帝的妹妹说了一句今年要钦点谁一个状元哈，皇帝的另一个妹妹说我认为一个人更牛哈，我觉得 玄宗皇帝的亲妹妹玉贞公主。刚刚说到的王维，其实王维属于盛唐和晚唐的诗人。那么我们再说说初唐，我相信大家对初唐的诗人印象还不是很深，相比于盛唐和晚唐来说，初唐有一个初唐四杰，首先就是王勃，再就是卢照邻、杨炯，还有骆宾王啊，这是初唐四杰，他们每个人都是各不一样的才情啊，都特别有趣。我们就先来说说王勃吧。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王勃，他说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对这个排名最不服气的是谁？确实啊，为什么王勃成为初唐四杰呢？这个问题也是我比较好奇的哈。 其实反对王勃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叫那个也是初唐四杰中的人物叫杨炯啊。杨炯他有过一句话，他这么说，他愧在炉前耻于王后，他就觉得在王勃的后面，我觉得有一点有点 羞耻。但是愧在炉前，炉指的卢照邻，但是我又惭愧在卢照邻的前边，所以这个人也是挺有意思哈。他比较喜欢卢照邻，很讨厌王勃哈。 对，因为杨炯和那个王勃一样，都是少年成名啊，9岁的时候就通过了童子科。其实童子科当时通过考试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26岁的时候，杨炯参加皇帝主持的科举考试，就授予了教书郎的官职。我觉得教书郎就是校订古书嘛，像那个学问也是非常高的，对这个要求也是很严的。所以说杨炯也是年少成名，对于王勃同样是年少成名的王勃，肯定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看法的。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给孩子读唐诗是央视诗词大会的擂主夏坤老师专门写给小学和初中孩子看的唐诗故事集，全书针对小学和初中孩子的认知特点，选择了66个唐诗故事，126首唐诗佳作，从初唐、中唐到盛唐、晚唐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代表作品，告诉孩子每一首诗的出生与成长。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读给孩子读唐诗。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给孩子读唐诗。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于中国教育报的桂勇老师，欢迎夏桂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我们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初唐和盛唐的诗人，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中唐，那中唐诗人是以谁为代表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个人物，叫做元稹。这个人物呢，大家可能觉得听他的名字不熟，但是如果我读一下他的诗，你大概就了解了。比如说他有一首叫做离思五首，其中有一个其四，当中是这样写到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首诗我相信大家对他是非常的熟悉，这就是出自元稹笔下。还是先请桂勇老师介绍一下哈，元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有怎样的一些性格。 元稹是那个白居易的好朋友，25岁的时候娶了当时的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女儿韦丛，就那时候韦丛也就是20岁左右吧，其实所以说很有才情，所以说婚姻也很好，所以说在仕途的时候虽然官职很小啊，但后来慢慢的也是官越做越大，就家境越来越好。官职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的爱人韦丛去世了，27岁的时候去世了，也就是说他们结婚的时候才结婚了7年之后他妻子就去世了，所以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所以说因为他想念自己的妻子嘛，所以写了很多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这种情诗，所以说至今我们读起来还是心有戚戚焉的这么一个人。 元稹在小小的八卦一下哈，其实他的祖上呢很有名，虽然他是出自唐代的诗人，但是其实如果追溯到他的祖上，他的母亲呢正是是北魏宗室鲜卑族叫拓跋部的后裔。比如说我们看锦绣未央的时候有一个拓跋郡啊，就是拓跋部，他是属于北魏昭成帝拓跋石邑建的14世孙，所以说他其实是皇族的后裔啊。元稹这个人从小呢是非常的聪明机敏， 敏啊，非常的机智过人，很小的时候就很有才华。他后来呢跟白居易是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们俩首先是同科及第，后来呢又结交为师友，所以他们一起提倡了一个叫做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里边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白居易曾经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这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这就是新乐府运动。那说到了元稹，他的这个艺术成就或者他的诗歌成就有什么，我们还是请桂勇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和白居易一起提倡这个运动啊，我觉得对于那个当时的那种诗歌的风气啊，那个扭转，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历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离不开几个大诗人他在立心的倡导。那个比如韩愈的八大家也是，他也是开创了那种新的诗歌题材，可以引导着诗人不只是视角不只朝上看也朝下看，关注民间的疾苦啊，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层在那个遣词造句上开始一种新的文风，让那个诗歌有了新的生命力。我觉得这都是对于文学来说都是巨大的贡献。其实元稹的祖先就是鲜卑族，他们那个汉化的时候拓跋宏那个皇帝不就是改成叫元宏嘛，所以说那个元就是那个皇族的姓。 元稹这个人他一生也是命运多舛的，其实他之前政治上曾经风光一时，一度官至宰相，但是后来呢因为弃于相位的这个李逢吉的策划下，他就被贬到了外地，然后呢就晚年非常的潦倒啊，非常的凄惨，这是他的命运。所以他在作品当中可能他的时间段不同写的作品也有不同，是吧，桂勇老师？ 对，那个关于元稹还有一个绯闻，还有一个八卦哈，就是说你看那个元稹的情诗写的非常动人，非常感人啊，但元稹本人其实不是像他诗中写的那样专情哈。他那个后来他还和那个就是那个史料上记载他和那个比他大11岁的薛涛还有一段恋情，后来又把薛涛抛弃了，就是那个韦丛去世以后他也很快就再婚了。看诗和看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换种眼光来看哈。 在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唐代悼亡诗写的最好的是谁，他里边说到的是元稹。这个我觉得挺特别的哈，但是听刚刚桂勇老师这么一解释，我发现是因为他写的情诗比较多哈，悼亡思念的情诗比较多，所以他比较有名。 只能说元稹也有多重人格啊。其实悼亡诗，以后我们都知道那个苏东坡写的《短松冈》那个，我觉得那个也是极其感人的。像那李商隐写情诗也是写的是很棒的。所以说，和每个诗人都是有专攻的。我是觉得他在某类题材上表现他的那个才情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各种诗人的时候，也是把可以适当的归类，也可以适当的去拓展一下。 刚刚我们一直说啊，初唐、中唐、盛唐、晚唐诗人他的风格和特色不一样。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读唐诗读的还是他的唯美，包括他遣词造句的那种逻辑的缜密。这就让我想到了贾岛的一句诗，叫做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其实是唐诗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在这本书当中特别写到了，你知道推敲的故事吗？其实这个故事来自于贾岛。 对，那个就是有一天晚上贾岛骑着毛驴坐在毛驴上边就是想了吟诗呢哈，就是声叫月下门还是声退月下门，他这个不知道用哪个词好，就是入迷的时候不小心他的毛驴走进了那个韩愈的军营，被官兵给截下了，问他胆敢擅自闯军营，这是不要命了吗？后来那个贾岛就把自己的那个为什么进入军营这个事情说了一下，但是那个韩愈看到听到之后不但没有惩罚他，还跟他一起去推敲这个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唐朝的一种风气哈。而且我觉得这种推敲对于其实很有必要，其实好的文章真的不，有的时候你固然需要灵感，也是需要后天的不断的打磨。其实说就是好文章是不断的磨出来的改出来的。比如说你看那个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也好，像那个曹雪芹写那个红楼梦也好，真的就是也是经过不断的去删改的。其实不断的删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改一改就能够对文字更有感觉，用词造句更准确，就是一个好文章的一个基础。 我们相传啊，贾岛是一个作诗成诗的人，所以贾岛也被称为诗奴。你看，跟李白的诗仙不同，跟刘禹锡的诗豪不同，贾岛被称为诗奴。他跟孟郊共称为叫交寒岛兽，而这个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交寒岛兽呢？ 那个贾岛和孟郊啊，他俩写诗都是比较用力的，而且就比较就是耗尽 苦行僧的感觉，是吗？ 耗尽费神的那种写法。 嗯， 而且他们写的诗的内容，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内容的诗都是有那种悲凉的戏份， 非常苦 悲凉的戏份在里面。 嗯， 你看那个游子吟也是一样，你看了以后是让人潸然泪下的，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是，而且他俩在，其实他俩仕途也不是特别好，都是中进士或者就是说得到认可的时候都是比较晚了，都是好像都四五十岁那种感觉了。 嗯， 所以说他们那个作品中不自然的过程就流传了那种让人有点冷的那种感觉出来。 嗯，贾岛的诗现存最有名的应该是《寻隐者不遇》了。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作诗成诗，对自己的作品也十分珍爱。有一天，唐玄宗微服出访，到寺院游玩，听见楼上有人吟诗，就到楼上去看，而楼上吟诗的人正是贾岛。宣宗看到贾岛面前的案上放着诗稿，就直接拿过来看。贾岛一见对方衣着鲜明，以为是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便毫不客气地夺过诗稿，还把宣宗批驳了一通。看你衣服这么华丽，一定是富家公子吧？你们这些人哪里懂得作诗？宣宗毕竟有涵养，没有跟贾岛计较，只是默默地下楼去了。贾岛就此得罪了皇帝，结果一生都很困顿，只做了几任小官。每到岁末，贾岛都会把自己一年所作的诗供于案上，焚香再拜，之后再痛饮美酒，反复吟诵自己的诗作。今天我们看到的古诗在古代基本上都是配乐演唱的，换句话说，这些古诗其实都是古代歌曲的歌词。比如《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当时的通俗流行音乐，《雅》是贵族宴饮时演奏的音乐，《颂》则是祭祀的音乐。到了汉代，朝廷还设置了专门整理诗歌的部门，名叫乐府。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诗歌都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宋代达到了高峰的宋词也是配着音乐一起演唱的，当时的文人们创作词就是根据音乐的特点把相应的字词填进去，所以写词也叫填词。唐诗自然也不例外，很多著名诗人的诗在当时就被广泛传唱。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诗人就是当时流行歌曲的词作者，只不过唐代没有电脑也没有照相机，所以人们只知道这些美妙的歌词，却很少认识词作者。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个冬天，下着小雪，齐亭中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举止文雅，神采不凡，一看就是很有学问。三个人刚刚来到亭子里坐下，一群梨园灵官和四名美丽的歌姬就跟着走了进来。进来之后，灵官们就忙着调试乐器，看样子是要在齐亭里演唱。三个人看到这个场景，其中一个就对另外两个说，我们三个人都以写诗出名，但是这么多年也分不出谁是最好的。现在这些灵官歌姬准备演唱了，肯定会唱到我们的诗，我们来一个比赛，他们唱谁的诗多，谁就是优胜者，怎么样？两个人都说，王兄此言甚妙，那我们就静静观赏等待吧。而这三个人就是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很多小朋友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这些古诗词，这些唐诗离我们现在非常的遥远，过去了几个世纪，可能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或者说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经历的，那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们要去吟诵唐诗、读唐诗呢？读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那个中小学教育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说很多老师并没有把唐诗的那种味道或唐诗背后的人讲出来，并没有把唐诗给穿起来。比如说王维的朋友圈都有哪些朋友，什么时候经历的朋友，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就这些东西都没有展现出来，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往往是考试的时候考上句问下句，就是只知道上句和下句，往往连那个题目，连那个诗的题目、诗的名字他都不知道，所以说就是很遗憾的事情。其实唐诗真的是很好玩，我以前其实说实话我对唐诗研究也不是很多，但最近几年跟孩子一起玩啊，一起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慢慢找到了感觉。就像从夏坤老师这本给孩子读唐诗上，我就看到了唐诗那种丰富的一面。其实唐诗在我看来，其实不只是有一种审美的教育哈，就让我们看觉到那种文字的美，让我看到那种意境的美，让我们看到那种王维的诗中有画，诗中有画的那种画面的美啊。我觉得还是一种跳板。其实每个唐诗每个词的后面，就是我们搞不懂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研究为什么，就背后有很多东西。就是唐诗是一块跳板，背后有军事、有历史、有经济，还有那个文化，很多知识。比如说那个金龟换酒，有的时候我就很疑惑，金龟是什么东西？后来在这本书里面，夏坤就说，金龟是唐代的一种服饰，三品以上的是有个金龟的配饰，三品以下的是个鱼的配饰。那个贺知章跟那个李白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没有带钱，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贺知章，就贺知章是官很高的一个诗人哈，他就把那个佩戴那个金龟作为那个买，用它来买单了。所以说就是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就是服饰，就是通过唐诗你能够漫溯到很多领域里面。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在儿童期或者在中小学阶段，我们要尽量的开拓孩子的视野，让孩子通过某一个门类或者某一个题材进入以后，不断的去完善的知识结构，把其他的某一种知识虽然不见得了解多么深厚，成为专家，但是至少要懂一点，为他未来的学习、为他的研究、为他的职业发展铺一个道路。 嗯，所以说其实读唐诗是为孩子们塑造更美好的人格。对孩子来说，读唐诗、读诗词不只是为了背诵和应试，更重要的是为了理解唐诗当中所体现的高尚的人格的魅力和人性之光。其实通过唐诗打开另外一扇窗户，让大家感受到在几百年前中华文明在源远流长的那种审美啊，那种趣味性啊，包括那些另外一个世界的美好。嗯，好，非常感谢桂勇老师，谢谢桂勇老师，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夜起时有把酒问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